跟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进口食品中文标签缺位，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元旦春节临近，进口食品的销售也随之升温。记者近日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市民依然以为拥有全外文包装的才是真正的原装进口。对此，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现行法规，经检验检疫合格、具备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才能够入境销售。然而，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中文标签缺席现象仍旧普遍，甚至还有过期的进口食品仍在销售。那么，我国现行法规对进口食品有哪些规范？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还需要注意什么？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眼看到了年节假日，各种各样的进口食品逐渐走俏，在家吃遍世界美食已经不再是梦想，然而事实却并没有那么乐观。随着进口食品质量门事件频频发生，进口食品的可信度也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近日呢，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访了多家进口食品店，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进口食品包装上没有中文标签，个别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呢，仍然在货架上销售。同样是生产日期问题，也出现在网购进口食品当中。商家往往借助促销清仓的力气，把临近保质期的食品销售给顾客。那么，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进口食品销售有哪些明确的要求？消费者在选购进口食品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为大家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赖阳先生。赖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邱宝昌律师。邱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在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这个调查，他发现了一些进口食品呢缺少中文标签。记者呢先是到了位于环球金融中心 M 楼的 Clark 进口食品店，那么这里呢是以出售进口葡萄酒为主，同时也出售一些像饼干、巧克力这样的进口小零食。记者拿起收银台旁边的巧克力，发现全都是外文说明，而临窗货架上摆放的各种小瓶洋酒外包装上也没有中文标签。同样的情况呢，在五道口附近更为普遍。在五道口地铁站附近的 Green Tree 这个店里呢，主营韩国进口食品，出口大量的膨化食品、饮料、拉面、泡菜等等。然而，只有极少数的食品包装上是有中文标签的。那么，记者还采访到了这家店的常客，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的薛同学。薛同学说呢，看不懂上面的这些韩文，就只能通过包装上的画来猜，或者是问店主。但有的时候买的太多，回去还是分不清。看了这个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这个调查哈，所以首先想请教两位，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对于进口食品的中文标签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哈？是不是一定要贴上中文标签才能够入关，才能够销售呢？赖院长。 现在呢，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有关法规啊， 这个就是进口的这个食品啊，必须要有中文标识的。 嗯， 这个标识呢，有的呢是在国外直接印制的这个产品进入中国呢就贴上，但由于现在很多呢，我们都知道商品啊是一种小批次的、小批量的这种多品种的进货，所以很多呢不是在国外直接贴，但是进来之后呢，就是从销售的渠道上，它必须呢就是把相应打印的中文标签呢，哎，再贴在上面，所以我们看到食品上都贴了一个这个小的中文标签，上面写着它的产地、原产国、经销商、代理商、生产日期啊等等的所有的标准，这是国家的明确的规定。 嗯，我们看，邱律师，您的 这样，这里面不仅是食品的问题，所有的商品在中国境内销售都要有中文标识。 嗯， 当然是咱们国产的没有问题的，是在国外进口的也好，还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只要在中国销售，都要有中文标识。那么食品更应该如此。 嗯。 所以今年这个10月1号食品安全法实施，对这个预包装食品这种有严格的规定。 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进口食品哈越来越普遍，不管是在超市里哈，在网店上都能够买到。那么贴不贴这个中文标签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在记者的调查当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说法啊。那么同样是在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叫 Mini 的便利店，货架上相邻的两款饮料，一款有中文标签，一款没有。那么店员向记者解释说呢，没有中文标签的是国外原装进口的，有中文标签的是国内分装的。我们看店员的这样的一种解释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说是一种误导的这样的说法？赖院长， 这个解释呢肯定是错误的。这个呀，店员也未必是误导，有的店员呢可能他也并不是说完全懂得相关的法规，他有可能呢是这样，就是这个标签呢，作为由于进口商啊可能进来量很大，他并不是每一件都贴上了，但是呢相应的可能配的这种中文标识呢发送到下级的批发商，直接到店里面，而店里面呢由于相关的对法规呢并不是很理解，他没有把相关的标签呢就是加贴在上面。 嗯， 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嗯，而且我们看到哈，相关负责人也解释说，现在国内在售的这个进口食品哈，主要是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生产和包装都在国外进行的啊，还有一类呢是国内的厂商到产区进口原材料，在国内进行处理、分装和销售。那么第三类呢是注册商标在国外，但是产地难以确定的啊。刚才我们说了三种，但是有专家就表示说，其实只有第一种才是真正的进口食品，也就是生产和包装都在国外进行的，而另外的两种哈有些人也把它叫做山寨进口啊，虽然它可能是国产的啊，就是国内的公司产的，但是最后它销售的时候还是放在这个进口的货架上去生产，所以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也应该是加以甄别的啊。邱律师， 像这里面可能就是保税区的问题，有的在那地方生产是也在国内，但是呢保税区它也通过一个进口和出口、出口进口这种方式，所以说真正的对这种国外产的和国内产的，大家也就要看它产地，它一定要标明产地，这个产地它不能去伪造的。刚才讲到这个有中文标识的是国产的，没有中文标识就是国外的，这种营业员呢他可能不了解法规，不了解真实情况，但是他这种主观上可能也没有误导的嫌疑，可能啊，但是主观上没有，但客观上起到了误导啊。消费者判断有中文标识的就国产的，那么没有中文标识的是国外原产地的，那这就是一种起到了误导的作用。 嗯， 也就是按照我们现行的法规，不管是在国内生产的还是在国外生产的，就只要在国内销售都要有中文标识，所以即便是那很多在国外生产原产地在国外的，只要到中国上了我们中国的商场的货架，它就应该要有中文标识。中文为什么要有中文标识？也就是我们购买者消费者的充分知情，他看不懂可能也有可能是英国的英语，你法国可能是法语，你葡萄牙语，你要让我们消费者让购买人他不可能去学很多语言，我们的通用语言是中文，你说必须要有中文标识。那中文标识里面标什么？就要标与我们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一些数据，包括你的含量啊、成分啊、储存的条件啊、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产地啊，像这些东西必须要有的，这就影响消费者购买的意愿和你的价款的构成。 那如果要你的含量少或者含量不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可能你的价格要这么高，人家就不买你的。但如果你要是不是中文的，他看不懂，所以说必须要是中文的。所以说是国产的还是非国产的产地，在国内销售都应该中文标识。 嗯，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于这个进口的食品哈，它的这个信息一定是要有一个知情权的。那么，为什么存在一些没有中文标签的这些食品哈？有的专家也表示说哈，现在有一些不贴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呢，是蒙混过关的啊，这里面存在一些猫腻。因为有一些食品呢，可能是蚂蚁搬家，是人肉背回国的啊，有些呢是通过代购，还有一些呢是在报关的时候加塞儿啊，比如说某些货车存在夹层，那么这个进口商在入关的时候称只有50,000箱食品，但实际上夹层内还有10,000箱，最后就是这样蒙混过关，缺乏监管，缺失监管的。对，所以接下来想请教赖院长的就是，对于这种缺失监管的这样的进口食品哈，我们国家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规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漏洞？ 因为之前啊，应该说呢，就是我们的食品的进口管理啊，主要是这个食品的传统的进口商、代理商， 嗯， 他们通过传统的渠道来报关、报检，哎，一系列手续来做。所以呢，这里面呢，应该说呢，食品的刚才说的标签啊、各种许可的这个审定啊，都是比较严格的。但现在呢，应该说电商的发展啊，跨境电商越来越多，就出现了很多新型的这个代入的方式。包括刚才说的海淘人肉进来的，也有相当多的话，一些代理商的话呢，可能呢通过网络电商的渠道呢来进行入境。那这里面呢，他报批的时候没有走过去远，没有走呢是传统的这严谨的这个程序。但是在这里面呢，应该说国家呢对于食药的相关法规啊，近期呢也做了一些修正，其中呢把这个电商的这个部分呢也加强了要求。也就是说，即便是你跨境电商进口的，只要是你进口，就必须不仅是贴中文标签，中文标签前提是经过国家的这个食品卫生相关的这个检疫的法规的这个审核确定之后才能进，就是说必须要检测你合不合格，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现在销售的渠道当中呢，出现了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嗯，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消费者自己带进来的，就个人的名义小包装进来的，它不是以货物进来的，是以物品带入的，但是呢，积小成多，量很大，然后呢，在一些零售渠道进行销售。按理说这种带进来可不可以？是可以，但是这种带进来东西呢，是不应当能进入我们的这个零售环节向消费者销售的，你应该是可以自用，那没有问题。 嗯， 但是现实当中呢，这里呢，监管上呢，应该说有相当大的难度，也就导致呢，这种现象呢，非常的泛滥。 嗯，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这些小包装的这些食品哈，可能在食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发生问题的时候，由于没有这个中文标签，没有相应的这个销售商，可能消费者最后就存在一个投诉无门的这种情况哈，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风险啊，邱律师。 这里面就是谁销售谁负责。如果你销售是经过商检、报关，然后符合规定的， 嗯， 是一方面。如果说你的商品来源不正，自己携带的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的，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那就谁销售谁负责任。如果这里面有实体店销售的，那你这个电商，你实体店就要承担责任。对消费者如果向你主张权利，你侵犯他的知情权或者对你这种食品安全提出异议的话，那你就要首问负责，你要承担责任。如果是通过网购的，通过电商平台，那平台就要告诉我通过这个平台找的是哪个电商，电商的真实名称、有效的地址、联系方式，你要告诉我，就是说我能找到人。那么他要提供，我找到以后他要提供他商品食品符合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手续，他如果不能提供，他也要承担责任。 嗯， 如果说我们的平台不能够提供电商的这些地址、联系方式，那他就要承担责任，他承担责任以后，他再去向真正的承担责任人去追偿，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呢？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叫做代购，代购不是一种，严格上不是经营，就代你去购买是自用的，它不是一种经营行为。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帮你，我到国外去了，我帮你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不需要报关的啊，5,000块钱以下和几千块钱以下的，这个他可以去自己带，这样符合我们国家规定的。那你自己用，这个 销售发生在国外，不是发生在我们国内，带回来就自己用，所以这个销售行为不在国内，所以它就不需要有中文的标识，但是它要符合我们国家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现在都知道网络的跨地域，网络给我们购买者带来很大的便捷，但是呢也确实给我们监管带来了很多问题。 嗯， 到底是代购还是一种经营行为，名义上都是代购，给张三李四，如果是一对一的代购，肯定是法律上不是一种经营行为，但是我给你这些事情一代购，给张三李四都代购，最后虽然它就是一种经营行为，哎，他又钻了一个空子呢，这样的话他又不需要中文标识。那么如果你这个不是一个一对一的，是一种做经营性的所谓代购，以代购为名来经营为实的话，那你如果不贴这个标签，那相关部门要对它进行要应该去查处。但是呢现在这难度在哪呢？地域，跨地域。 嗯， 人找到他的时候，他确实跟某一个人有代购，他有合同，我帮你代购。所以说怎么去界定经营的问题，如果一旦界定为经营，他没有这些标签，没有中文标识，他就违法违规。 嗯，另外呢，刚才其实赖院长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购买这个进口食品的时候，经销商他是小批量的这样进口，但是现在我们看网络电商非常发达，而且电商现在比如说是国际的或者是进口这个食品哈，这个也是越来越多哈，所以在这个大批量的进口食品的这种管理哈，和以前的这种小批量的进口食品的管理，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区别，还有改进的这种地方？ 就是刚才啊，邱律师也说了，就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你就面临两种情况，一个的话呢，就是你通过这个就是正规手续的这个经销商手中买取相应的中文标识齐全、卫生检疫各项许可齐全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相应的经销商他来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 嗯， 如果你要是从经销商购买这些产品呢，是通过一些代购，甚至呢我们现在很多消费者直接从网络来购买，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相应的呀，很可能呢你要自担相当的一部分风险，这就是消费者自己要判断。因为中外啊有很多的这个标准呢也并不完全一致，说这个比如中国有些标准可能比海外呢还要严格，但是相反的话也有很多海外的标准呢可能某些条款上比中国的要严格，这两者是有一定差别的。 嗯， 有一款产品的话呢，有可能比如在美国，比如很多人代购奶粉啊，美国的奶粉，哎呀，这个品质怎么样？美国人吃应该没有问题，很多消费者放心。也有人说，哎呀，中国人跟美国人，这个亚洲跟美洲，他的这个身体体质不一样，这个不能乱吃。但是呢，可能相当多的家长呢来说呢，他是敢吃的。但这些奶粉的话，进口中国可不可以呢？应该说卫生检疫的各种许可呢，它可能都没有报任何的手续。也就是说，在中国它有一种非法的销售产品，因为它没有经过安全的检疫，没有取得中国的相关的销售许可的认证。 嗯， 那这个产品的话，那你购买作为消费者来说，这个风险的话，你通过代购渠道从海外直接买来，那这个只能是自己担负风险。但是作为商家来说，你要销售这款商品，你没有经过报批，没有经过这个认证，那么你就属于违法经营，如果被举报，那么相应你要承担一切的这个法律的后果。 嗯，属于违法经营哈。我们再来看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哈，也做了这样一个表态，说呢，经过正规进出口贸易渠道入境的食品，中文标签应当是在入境之前就已经贴在食品包装上，而不是由经销商在上架之前才贴，而且那些没有加贴中文标签的国外食品都是经过非法渠道进口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哈你能看得懂的这个中文标签。另外记者在调查当中哈，还发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记者按照这个食品包装上的中文标签注明的联系方式联系这个供货商的时候，多次拨打无人接听，还有的情况是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该公司近期也已经停业了啊。所以这就是追溯到供货商这个层面了。那么供货商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邱律师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刚才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谁卖的就找谁。 嗯， 但是呢它有个供应链，有从原产地就发货的，然后呢有销售的，有的呢是假冒品牌的，可能是有像原来讲的是本来就是国内的企业在国外去注册一个，然后再去生产销售，这可能也不违规。但是呢一定要能找到这种人，一旦发生纠纷，我找销售商还是找 生产商，食品安全呢，我们法律规定很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首先他负责任。 嗯， 因为食品安全是生产出来的，那所以说有问题呢，食品经营者而生产者要承担责任。所以法律有个规定，如果你生产了不合格的食品，那消费者就可以要求十倍价款的赔偿，不足1000块钱，十倍不足1000块钱，按1000块钱计。这是对厂家，只要你生产了不合格食品，不管你主观上有没有故意，对商家是你明知道食品不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去仍然销售的，你要承担十倍的赔偿。那所以说对商家来说，他有一个主观上的过错问题，是明知应知还是隐瞒事实去销售，要承担的责任区分不一样。再一个呢，我们法律食品安全法呢对这块也有更加严格规定，原来很多的食品分存啊箱啊存很大批量进口，然后到国内以后分包，比如说有的奶粉，有的红酒罐装的，然后就分装。但是食品安全最容易出现问题是什么？二次污染。所以对分包做了一些相应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婴幼奶粉就不允许再去二次去分包再去销售，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去保证它的安全问题和品质的问题？因为人家肯定相信某一个品牌，然后通过你大批量的整袋的拿了以后你去分包，你能不能保证它的温度各方面的条件，能不能够去保障它不受二次污染，因为分包带来的一些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或者污染，所以对这块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食品安全的经营者，包括有进口商、代理商、有生产商，原来生产商还有我们最后中的销售商，必须要有台账制。说找不到，按说从目前的法规按正常的是不应该的，它有一个追溯机制。例如你这个销售店不管在5道口啊在哪，你的货从哪来的，你从哪进的，你要有台账可追溯啊，你要从哪个地方进的，哪个批发市场或从哪个代理商，那个代理商从哪来的，最后怎么去进关的， 嗯， 然后从那边合同等等，它有一个追溯机制。所以说找不到，如果说确实是假冒伪劣找不到，那可能这个就有可能它是很不规范，违规违法生产经营，它可能在人去楼空找不到。如果说从正常来讲的话，有台账制能保障能追溯，至于追溯它是不是破产，它是不是承担不起责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从我们现行的法律能保障我们的购买人，我们消费者，包括我们国家监管部门对食品经营者的这种追溯机制。 嗯，所以消费者还是要买得明白。我们看到随着购买力的增强，和进口食品的问题现在也是不断的出现。那么最近呢，国家质检总局还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呢，过去5年来自11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食品当中，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有1.39万次，7.71万吨，1.73亿美元，几乎涉及所有的食品种类。不合格的原因呢，包括有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不合格，包括标签不合格等等。那么对于国内市场上标签缺失、来源模糊的进口食品，是否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更多内容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别走开，我们稍后见。 四季上网卡、先锋卡促销啦！一样的价格，双倍的流量，半年畅享30G 大流量，只要210元。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进口食品中文标签缺位，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元旦春节临近，进口食品的销售也随之升温。记者近日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市民依然以为拥有全外文包装的才是真正的原装进口。对此，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现行法规，经检验检疫合格、具备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才能够入境销售。然而，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中文标签缺席现象仍旧普遍，甚至还有过期的进口食品仍在销售。那么，我国现行法规对进口食品有哪些规范？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还需要注意什么？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赖阳先生，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邱宝昌律师。那么在北京青年报记者对进口食品的调查当中呢，还注意到个别的进口食品虽然有中文标签，但是应当填写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地方却是空白的啊，只能由消费者自己来推测包装上用外文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那么还有个别的食品呢，显示保质期是2015年11月18号，显然已经是过期的食品，但是仍然摆在货架上销售。那么同样是保质期的问题呢，还出现在网店啊，我们有的时候也能听到消费者投诉哈，说某些商家打着清仓和促销的幌子来出售这些进口的生鲜食品和进口的其他的零食，那么最终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是马上就要到期的食品。那接下来想请教赖院长哈，这些行为是不是存在着欺诈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另外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哈，国内对于进口食品的购买力正在增强，对于电商的这种销售进口食品应该有怎样更明确的这种规范？ 应该说呢，这个电商的影响很大，实际上食品安全啊，国内的这个管理啊，应该说越来越严格。但是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就是查到的进口食品问题越来越多呢？是因为渠道越来越广泛。我看个数据啊，在那个2007年的时候啊，我们进口的这个就是海淘的这个食品，就是不是正规进口渠道的，可能只占几个亿的这个销售额。但是现在的话，到去年的话，可能是1600多亿的这个销售额，到今年的话，我想这个又更为可观了。所以这种的就是非传统渠道进入国内的食品呢越来越多。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就是两种选择，一个呢就是你如果对国外某些品牌你比较信任的话，你通过海外直购，那么呢你风险自担，那这个呢你自己要考虑清楚一定的后果。如果你要是说希望国家把关的话，那个从正规渠道购买的产品，那么你就看好几条。我们上面呢，第一呢，刚才邱律师说必须有中文标识的，中文标识必须填写齐全的，如果没有填写齐全，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的话，它这个呢是就是说分包在国内二次包装，这个呢在后贴的标签后补的，那这里面呢它自然它就有些项目呢它就落掉了，因为印刷的时候呢每个批次这个刚才说时间啊等等呢它是空白的，要盖章的，但是呢它这个各个环节上呢由于已经进入海关了，销售各个领域它就没有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去做，就没有再补上中文的这个标志。再一个的话，就我们看的话呢，刚才说很多人啊会被误导是不是真正的进口食品。 是。 那么在这个标签上有一项标准呢，就是写着是产地，这个产地是必须要有的一个标准，所以产地两个字有没有，这你就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是俄罗斯的产品，还是美国的产品，还是意大利的产品，而不是在中国生产的，它原产国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生产商是谁，商家。这个商家呢，消费者呢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有的时候呢，咱们遇到啊，消费者假洋鬼子，哎呀，说是美国的、德国的某某品牌牛奶，什么德国牛奶，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网上买啊。那么它是不是安全可靠的呢？是不是真正德国的？你查查这个品牌，德国有没有？如果一查，这德国根本没有，可能中国人在德国注册了个商标，确实是在德国生产，这个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但是呢，这种的所谓的德国，跟真正德国的这个传统品牌，它的文化历史且不说，但相应的品质的保证是不是一样的标准？那么消费者可以自己来评判了。再有一点呢，就上面必须要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食品进口是要有许可证的。刚才前面说半天，不是光让你贴张纸有中文字儿，而且要许可证，许可证是有批号批次的。 相应的许可证批号批次在网上是应该可以检索的，这批次是不是他的，第一首先有没有这批次，如果有的话这号是不是他自己的，如果说一查我们会发现呢，有时候写了某某号，一查这个号所登记备案的产品啊跟所贴的这个完全两码事儿，这种概率也很高，就是说这种等于是规避监管的一些个方式。那么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肯定这个是不合格的产品。作为消费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正规渠道购买完整的刚才说中文的标识，注明了所有相关的要素的因素的，那么这里呢应该说安全的概率比较高，如果出了问题，那么经销商如果能证明他的手续齐全，那责任是厂商的。 嗯， 如果你买到的产品标识本身就不清楚，或者标识是假冒的，那么第一责任是经销商，你投诉的话没有投诉无门的，你投诉哪个经销商，哪个经销商就要受到相关的处罚。如果网上买的也很简单，只要是找相关的平台，他们都能追溯到这个 IP 地址，都知道是谁卖的，那么找到他之后，他相应的也要承担相关的这个责任。如果说我就直接海淘，我自己风险自担，那么这个的话消费者自己考虑清楚相关的后果。 嗯， 应该说呢也并不是说法律不允许的行为，因为我觉得美国某个品牌东西就是好，我就在美国买过它产品，中国没有卖的，我就在网上，我到亚马逊网站从美国买回来，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但中间运输啊物流过程中，这个食品能不能这个风吹雨淋之后还保证品质等等各种问题，那就是风险自担了。 嗯，对，赖院长刚才说的非常的全面哈，包括我们看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八条也规定说，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说白了就是商家必须要提供这个生产日期、有效日期、检验合格证明、售后服务等等相关的情况，而且商家也有义务明确告知被很多消费者就是看到很模糊或者是标注不清的这个生产日期，如果没有这个生产日期或者是快到临界期了，商家没有提醒的话，那消费者也是可以申请退款的哈。这个赖院长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哈有一些存在这个假洋鬼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进口食品有的时候我们在买一款产品的时候，它上面既有生产者又有这个原产地，消费者未来哈在购买这个进口食品的时候应该如何去甄别，如何去分辨？ 最主要的是原产地，在原产地呢有的是国外的百年老店，咱们选认准的，也有的呢前不久从国内或从其他地方到那地方去开厂设店，打着国外的品牌，它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它确实是那个国家的企业生产的，但是呢它的品质是不是咱们原来一贯认可的那种百年老店的品质，它假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到国外去开厂设店，它也不能算假，但是呢它给人一种误导，把它的两年三年生产的商品可能还没什么知名度，让你误认为是一个百年老店生产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刚才讲到这个第八条，它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权利，也是经营者的义务，你必须要告诉消费者为什么，如果不充分知情，它就影响他的自主选择，你是好还是不好，到没到保质期啊，是不是最佳的试用期等等，所以你必须要标明。刚才讲它是不是欺诈的问题呢，像我们法律有规定，对食品安全法呢还开了一个小口，如果是标签当中有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就是不影响消费者食用的，还不按照这种惩罚性的赔偿，这也是当时在修订这条的时候大家质疑很多的。所以这块来讲，在食用当中不能因为有了这一条，商家厂家就能够忽略对中文标识、对保质期产地的这种去标识标注。 是， 那么你就是即便你不承担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你也应该要相关部门要责令你要改正，你也要承担相应的对消费者的责任。 没错，由于市场上标签缺失、来源模糊的这个进口食品，好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正规渠道的供货产品，看清中文标签，千万不要迷信进口。好，今天再次感谢赖阳院长以及邱宝昌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 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哎哎，打竹板儿。